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来说说本月一场重量级的演出，11月18号到20号，巴伦博伊姆和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世界著名的指挥家率欧洲名团来演出，可以说是北京古典乐界的一大盛事。那么这次呢，他们将会在前两天的演出当中带来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18号音乐会的开场曲，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巴伦博伊姆这个名字很多乐迷都非常的熟悉，他是当今乐坛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巴伦博伊姆是以钢琴家的身份步入古典乐坛的，同时呢，他以指挥家的身份也活跃多年。很多观众都是听着他跟大提琴家杜普雷的爱情故事长大的，很多琴童呢是看着他录制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的视频成长起来的。在指挥台上，他则是德奥音乐最具权威的演绎者，乃至瓦格纳的歌剧、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交响曲、钢琴协奏曲的诠释都水准极高。 伦·博伊姆是一位很棒的钢琴家，他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呢，作为一名杰出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一直活跃在欧洲各大城市以及世界各地。他创立了很多个管弦乐团，还发起过很多成功的音乐项目，在努力着为国际音乐艺术贡献着自己的才华。巴伦博伊姆，他1942年呢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巴伦博伊姆先后跟着他的爸爸和妈妈学习钢琴，7岁的时候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次举办了他公开的个人的独奏音乐会。1952年，巴伦博伊姆跟着他的父母移居到以色列。11岁的时候呢，在萨尔茨堡学习指挥。1954年的夏天，他遇到了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并跟他合作演出。富特文格勒曾经这样说：“11岁的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真是个奇迹。”直到1956年，他在法国巴黎一直跟随着布朗热学习和声和作曲，可以说在少年时代，他就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音乐天才。音乐家巴伦博伊姆在20岁的时候已经在乐界具有相当高的身份和地位了。他曾经承认自己一开始非常的懒惰，他喜欢足球，在足球上也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他知道光是有天分是不够的，他需要更多的音乐方面的练习。但是在钢琴独奏家、指挥、室内乐演奏家以及艺术歌曲伴奏生涯当中， 巴伦博伊姆没有太多的时间专心从事某一件单一的工作，因为这些他都行，他都擅长。他在伦敦皇家节庆厅和英国室内乐团合作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集的时候，曾经被评论家认为很马虎敷衍的演出，但是即使这样，他的演出依然具有独特的地方，非常吸引人。因为他的音乐当中呢，总是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感觉和自己的情感的流露。本月18号，指挥家巴伦博伊姆将率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带来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D 大调第二交响曲呢，是勃拉姆斯在1877年的夏天构思并创作完成的。那个时候呢，他在奥地利的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度暑假，感受了很多宁静安宁当中的微妙的心情，愉快的心境下，他写出了这首第二交响曲。 姆斯的这首第二交响曲呢，一经完成，1877年的年底就交给了维也纳爱乐乐团来首次演出。很快，这首第二交响曲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欧洲，人们都认为这部交响曲呢是勃拉姆斯所有的管弦乐作品当中最好的作品，以至于以后很多人需要学习勃拉姆斯的管弦乐作品的，一般呢都是从分析这首第二交响曲开始的。本月18号，巴伦博伊姆率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带来的是勃拉姆斯的两部交响曲，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那么在19号呢，他们将继续带来勃拉姆斯的第三和第四号交响曲。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部交响曲呢，创作于1883年，维也纳爱乐乐团在1883年的12月2号首演，也是在那一年，勃拉姆斯50岁，他爱上了当时只有26岁的一位女孩海米娜·史比斯，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曲中充满了一种缠绵的伤感。写下这部作品的那一年，勃拉姆斯是在海米娜居住的威斯巴登度过的，在充满激情的热恋当中，他创作出了这部作品。 第三交响曲呢，是勃拉姆斯的四首交响曲当中最短的一部，但是它的乐思鲜明而又完整。伤感、浪漫、忧郁，给人以若即若离的感觉，这些都是勃拉姆斯交响音乐当中特别迷人的魅力所在。这首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我们将在11月19号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欣赏到它。到这里，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11月18号到20号巴伦博伊姆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翠微百货翠微店化妆品又添新彩，来自瑞士高端护肤品牌莱波尼全新入驻 A 座1层，届时护理体验经典鱼子精华产品全新奉上，赶快关注翠微官方微信，了解本月10日启动的年度购物盛宴吧。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前后到前半夜仍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外出仍需要携带雨具。入夜后逐渐转为多云天气，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下降明显，最低气温只有2度左右，山区气温跌到冰点以下，寒意渐增，外出的朋友需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明天天气由多云逐渐转晴，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讯。周六内地票房报收1.25亿，冰冷的大盘又催生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周六成绩。迪士尼童话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昨天报收3450万，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累计票房5820万。虽然票房成绩一般，但是稳居单日票房冠军的位置。灾难题材电影《飓风奇杰》昨日报收2020万，爬升到单日票房亚军，累计票房2930万，比英国晚上映2年的《流浪猫鲍勃》昨天报收1200万，比前一天的成绩大涨150%，拿下单日票房的季军，累计票房1685万。《铁血战士》昨天报收1065万，累计票房1.99亿，而《冰封侠：时空行者》昨天报收865万，累计票房2150万，与2014年上映的《冰封：重生之门》1.42亿的成绩还有不小的差距。《抵达屋》昨日报收460万，累计票房1375万。继续来看，栾菊杰，1978年杨梅剑出鞘的全民偶像，1984年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的击剑女侠，她也是2008年以50岁高龄重披战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剑坛活化石。如今，她的事迹将被搬上大荧幕。痞子英雄导演蔡岳勋有望拍摄这部电影，目前正在筹备当中，剧本已经基本完成。徐克导演的御用 3D 摄影师李子恒也接触过这个项目。如今体育题材备受大导演的青睐，陈可辛继《亲爱的》4年来位置倒桶，而复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李娜。根据电影网坛名将李娜的真实事件改编，为这部电影陈可辛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如今已在武汉开机拍摄。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感悟艺 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说的是本月18号到20号，指挥家巴伦博伊姆和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会。11月18号到20号，巴伦博伊姆将带领他执掌多年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为北京的乐迷带来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同时呢，还将带来舒伯特、贝多芬的交响曲作品。巴伦博伊姆大师将通过这三场音乐会与观众展开一场古典音乐的超长对话。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这部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将由指挥家巴伦博伊姆率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在11月19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上来呈现。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呢，是勃拉姆斯读古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从中受到了启发而完成的，是作者的最后一首交响曲。很重视奥地利民歌，他曾经创作了有90多首的改编曲，还有形式繁多的重奏曲，提高了室内乐的地位。此外呢，他还创作了200多首歌曲，一批钢琴小品和主题变奏曲、协奏曲，以及4部交响曲。本月18号和19号，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就将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为我们带来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音乐会，用2个晚上奏响全部4首交响曲。 有近450年历史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管弦乐团之一。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勃兰登堡1570年的宫廷管弦乐团。1742年，普鲁士国王主持创建了皇家宫廷歌剧院，乐团的活动呢也随之扩大。自此以后，乐团就跟柏林国家歌剧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92年开始，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乐团的音乐总监。2000年，他被乐团推选为终身指挥。乐团在欧洲各大音乐中心的多次亮相，奠定了他的国际顶级乐团的地位。本月18号和19号，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将会演奏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而20号呢，他们在大剧院还有一场演出，曲目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就是那首《未完成》，和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未完成》呢，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创作它的时候，作者只有25岁，但直到43年之后，乐谱才被人们发现，并于1865年首次公演。这首交响曲《未完成》只有第一和第二两个乐章拥有完整的曲谱，而第三乐章呢，只有9小节改编成了管弦乐曲，其他的部分还都停留在钢琴曲谱的形态上。第四乐章则连草稿都没有，但是它的内容的表达却非常的完整。如果再加任何的诙谐曲乐章或者是中乐章呢，都会有画蛇添足的感觉了。所以呢，这首曲子在形式上虽然未完成，但实际上它是完整无缺的，因此而显得结构非常的新颖。这首《未完成交响曲》不仅是舒伯特交响曲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浪漫音乐的一部绝世佳作。它抒发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忧伤的情绪充满了整个乐曲，透明清纯，旋律优美丰富。Thank you. 因为这是一首没有被全部完成的曲子，所以呢，后人不断的有人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这样一来，这首未完成更是家喻户晓了，可以说是继米罗的维纳斯雕像之后，这首乐曲很可能是西方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作吧。未完成的前两个乐章呢，创作于1822年秋天，在那之后，舒伯特就患了重病。后来呢，他可能也是因为这首曲子会勾起他痛苦的回忆，所以就不愿意再完成它，于是由此就搁置下来了，最终成了这样的一首未完成交响曲。20号，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的另外一首曲子，就是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就是那首非常著名的英雄交响曲。这部英雄交响曲呢，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创作于1804年的交响曲。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描绘的是英雄在战斗当中的成长。这首英雄交响曲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革新精神，和声和节奏新颖自由，奔放的情感表达来自于作曲家渴望新生的灵魂，来自于作曲家对战胜命运的英雄的礼赞。 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听觉出现了问题。1798年到1799年，他的病情开始加重，到1801年的时候，病症越发严重了，从而使贝多芬的内心也出现了危机。1802年，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写下了遗书，但是他无休止的作曲的欲望，把他从自杀的欲望当中拯救出来。这首《英雄交响曲》创作于1804年。贝多芬曾经说，是艺术，是他留住了我。我认为在我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绝不允许他毁灭我。就在他的精神最忧郁的时候，却写出了充满欢乐情绪的乐章。我们听到的是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将在10月20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上为我们北京的乐迷带来的贝多芬的作品第三交响曲《英雄》。希望这动人的旋律也能够为你我带来力量，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都会带着微笑去迎接它，去战胜它。 北京时间21:57，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用下面的这首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歌剧《唐璜》的演出。祝您周末快乐。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